不同人不同命。老头看了看白毅，态度马上缓下来。他终于放开安宗的手，然后指着那只狗说， 你是要这条狗娃子的血？不行不行，这样的话我这条小崽子就没命了。 不不不，不会威胁到狗的性命，我们只需要少许的黑狗血。 老头犹豫了半天，依然舍不得自己的狗。白毅一看，马上又说， 大爷您放心啊，这里是100元，算是我们向您买点这狗的血。 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的钞票。老头看见钱立马就松口了，他连忙拿出自己家里的菜刀和碗，准备给这只狗放血。黑狗果然是非常灵性的动物，看着自己的主人拿着刀走过来的时候，它没有逃走，只眼巴巴地看着安宗他们靠近，然后发出一种非常可怜的呜咽声音，好像是在求饶。老头软着声音安抚黑狗，然后瞅准了，就在黑狗的腿上拉出一道口子，顿时鲜血就流了出来，狗汪汪的乱叫，估计也割得疼了，浑身都在颤。白毅迅速抓住狗的腿，拿碗接了个碗底，然后摸摸狗的头，站起来把碗递给安宗，对着老头说， 大爷非常感谢您的帮忙，好好养这条狗吧，它可以帮助您躲避许多的灾祸。 老头点了点头，揣着100元就给狗包扎去了。手里拿着那碗黑狗血，安宗走到白毅身边，白毅帮他拿起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叹了口气， 唉，我猜到你可能弄不齐东西，但是没猜到你被人当贼抓。 啊，你居然知道买不到黑狗血，那干嘛还要去买啊？而且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 安宗一听这话就倍觉窝火，冷笑道，他心里很纳闷，为什么白毅会在这里，因为这个小子平时不来菜场的。白毅看了看安宗， 这条狗是这里唯一的一条黑狗，而且极具灵性，当初我路过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所以我想如果你买不到，我就来这里向那个大爷要一点。 你给我等着。 安宗颤抖地拿着碗，狠狠地磨牙，心里骂道， 既然你知道有，害我买什么呀？老白，这件事儿我算是给你记下了。 本来如果你买到了，估计可以50元搞定的，你瞧我这不是想省钱吗？别忘了，这些东西咱们是一人一半了。 安宗顿时无语，看着笑盈盈走在前面的白毅，突然有一种想把碗倒扣在他头上的冲动。而阻止安宗这么做的唯一原因，是那碗血他自己得出50元。把东西搬回家后，白毅就开始倒腾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。安宗坐在他旁边，兴致勃勃地看着，白毅却突然停下来看着他。 到吃饭时间了，去下面打两碗面上来，多放一下辣椒。 安宗愣了愣，想想也是啊，就点着头下楼去买面。只是关门的时候，抵不住好奇心，回头在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发现白毅从床底下拿出两个盒子。他看了盒子一会儿，像是在决定什么似的。安宗吞了口口水，想看他到底准备干啥，却等来白毅扣了扣盒子，催促道， 你看什么看啊，快点买面去，都几点了你不饿？ 他连忙关门下楼，心虚地想， 他怎么知道我在偷看呢？背后长眼睛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现在也只有靠他了，否则接下去的事情实在没办法想象。 安宗迅速地去楼下面馆买了2份辣酱面，还吩咐多放辣。估计面馆的老板是个四川人，他一听说要多放，就把半罐子的辣酱都倒在那2碗面上。安宗看着那火红红的辣油，还没吃就出了一身汗。回屋的时候，白毅已经弄好那些东西，桌上放着2只暗红色的木质盒子，上面精美地雕刻着一些花纹，做工很考究。但是 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像骨灰盒子呢？安宗马上放下两碗面，走到白毅那头，发现果然是两个骨灰盒子，而上面竟然还有自己和白毅的照片。照片是两个人拍工作证件照的时候拍下来的，安宗没留意，就随手放在台子的玻璃下，没想到被白毅拿来放在骨灰盒上，这太离谱了吧。他看着照片中的自己，笑得很僵硬。安宗这人本来就不太上相，平时看着还不觉得，但是现在照片处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所在，立刻觉得后背窜起了一阵凉意。没想到他能活着看见自己的照片贴在骨灰盒上，而白毅居然也把自己的照片贴在另外一个相同的盒子上。安宗指着盒子激动地说， 老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还活着呢，你至于那样吗？ 白毅看了他一眼不说话，若无其事地起身去拿了筷子递给他一双，然后坐下来就吃起面来。 先吃面吧，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吃完再说。反正今天是这个月唯一一次能进入鬼市的机会。 安宗侧过头，把视线转向其他地方，这才端起碗挑了两口面在嘴里。实在无法想象自己看着自己的骨灰盒吃面的情景，估计能遇上的这个世界上也就他们两个了。安宗迅速地扒拉着面条，因为辣放的实在太多了，他吃的舌头都麻了。白毅也吃得很快，三下五除二扒光了面条，把碗筷往一边推了推，然后对安宗说， 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带我去你上次遇见介寿婆的小巷子，路上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但时间还不是很晚，可以看到有些去澡堂子洗澡的人端着盆子在路上走动，而安宗和白毅却手里捧着盖黑布的骨灰盒子，路上的人都向他们投来怪异的眼光。安宗带白毅来到那个转弯的小巷子，里面就冷清许多了，因为非常肮脏，根本没有人会往这里走，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忍受的腐臭油味。他皱了皱鼻子，指着前方黑暗的小道告诉白毅， 就是这里了。 满月的清辉比那些昏黄的街灯有效果多了，照的小巷子也亮堂堂的。白毅在巷口死死盯着前方狭长的过道，安宗有些踌躇，不知道白毅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进入鬼市，正担心地看着他时，白毅回过头来对他笑了笑， 安宗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。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去，你跟着我，手里的盒子绝对不能放下，不管发生任何情况，盒子都不能放，明白了吗？ 安宗不安地点了点头，白毅难得有那么认真的时候。他取了两只蜡烛慢慢地点燃，一只放在他脚边，另外一只放在自己的脚边，然后他在蜡烛的周围用黑狗血画了一个圈，蜡烛在圈里面不停地摇曳，长长的火焰被风拉得很细很细，灰白色的烟雾顿时在他们身边弥漫开来。因为买的是防风蜡烛，只要不是太大的风它都不会熄灭。剩下的两只蜡烛，白毅也就着地上蜡烛的火苗点起来，接着塞了一只到安宗手里。他看着手里的蜡烛，又抬头茫然地看着白毅，只见他把盖在骨灰盒上的黑布掀起一个角，侧过蜡烛滴了几滴蜡油上去后，就把蜡烛这么立在骨灰盒子上。安宗有点莫名其妙，但还是跟着照做了。白毅看着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用手指放在嘴边，意思是让他不要说话。他给了安宗一个铃铛让他挂在身上，白毅自己的腰带上也挂了一个，然后他嘴里念念有词地向前走过去。